9月17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月饼啊，个题目系 就嚟到啦， 开心啊！又到中秋，又到中秋， 又到中秋啊！可以食月饼啊！上麦个月就好开心， 好嘢！ 哇，一绝啦，真系！如果有人揾个填词，真系正， 真系无敌啊！ 填啲唔啱音嘅嘢， 忙到咧啲嘢接唔晒噶啦！如果你填词嘅话。 你冇啊！我真系谂我钻研下呢方面嘅， 系咩？好啊， 不过要时间啫。 OK， 再讲啦呢啲。 你唔好填嗰啲月饼歌就得噶 啦。大家有啲乜嘢想同月饼讲？即系唔系同嗰啲人物啦，同呢个食物啊。 冇错， 月饼有咩事话想同佢讲？你同佢之间有啲咩嘅回忆咧？系啊， 话俾我哋听啦。 拣首歌啊！我遇到今日有啲咩歌会出现噶啦？ 乜嘢啊？ 都系同月亮有关嗰啲啦。月亮代表我的心嗰啲啦，肯定会有 离不开咯，俾啲心意啊， 离不开 啊， 即系会有郑安琪离不开， 唔系离不开系呢啲啊，离不开系呢啲， 离不开 离不开都得，点俾月饼都啱数，离不开 咁啦， 黐咗 线 啊我哋 嗱，咁啊今日系啦，啱啱六点钟你哋就会听到我哋写啲咩说话俾月饼啦，等紧你哋嘅点歌啦，而至于今日头半个钟头咧，我哋有啲嘢听喎， 冇错， 终于有听啦。 因为啊喺直播室混得耐，梗系得闲要出去走走啦。今次我哋去咗滚搞嘅对象就系 Dear Jane 啦。 有我哋呢一个期间限定嘅 segment， 奔波奔奔波之前就有揾 Misha 同埋 Mason 啦。 系 咁，今次就去到 Dear Jane 睇下佢哋即系 band form， 即系平日啦，即系准备歌啊，喺度练嘢啊，嗰啲状况系点咧？ 冇错， 系同埋有佢哋嘅新歌介绍。呢、這个时候我哋听下呢个环节啦。 分神波直 奔波奔奔波， 今日骚动音乐，我哋呢个探班环节叫奔波奔奔波， 好开心啊！我哋 讲咩话？讲多次， 讲多次， 系奔波奔奔波， 哇！好叻，系有声啊， 有声啊！波成你唔尴尬，我觉得你好叻，我好尴尬。 我哋 你谂噶呢个名 字？诶，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有奔神同埋波性就奔波啦， 就叫奔波奔波。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就嚟到 Dear Jane 嘅 band 房嘅四位好， 我哋喺度奔波奔奔波啦。 我哋今日奔波嚟到呢一度咧，不如都讲下嗰个准备状况啦，大概系如何咧？而家 咁咁我哋啱啱完成咗同 Edgar 嘅嗰个 show 啦。咁其实嗰段时间我哋都已经开始好多喺个 rundown 上，我哋自己都即系练住红馆去同一时间练埋嗰个 show 嘅。咁所以其实都因为两个 show 太近咧，咁所以真系时间系无多。咁所以我哋其实都呢排真系夹好多 band。 嗯， 系啊。 咁啊，咪即係嗰個 playlist 上面而家都七七八八 定曬啦，係啊，我哋都定到七七八八啦。琴晚我哋先至喺度度埋一啲最尾少少一啲嘅細位，咁跟住就係啦。而家係啊，做完呢個訪問，我哋就去分呢一件事噶啦，係啊， 好奔波啊都。 因為呢個導演阿 Jack 佢已經係上一次紅館19年嘅時候係同我哋一齊合作噶啦，咁佢覺得我哋，你哋咁多年玩音樂嗰、那個即係一路持續性嗰樣嘢，佢好感動到佢，咁佢就話不如將呢一樣嘢擺喺個演唱會做主題，以後要繼續 keep 住去玩音樂啦咁樣樣。 但呢個 show 有冇話其實係大概幾耐之前知道收到個消息話係啦，我哋又可以開咁樣噶？ 琴日真係好短時間啊！7月頭好似 confirm 成件事嘅，所以我哋收到都好 surprise 之餘，又諗緊數數手指，其實好快又嚟噶啦。 係啊， 因為對上我哋19年嗰個都差唔多 prepare 咗，起碼有半年以上。係啦，咁今次就直情得縮減咗一半，咁都其實好期待嘅，因為我哋啱啱上年雖然疫情玩唔到啲咩 show， 但我哋都做咗成十首歌嘅大碟，入面有好多歌都未玩過俾大家聽 live， 咁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咯。 即係一對 band 嚟講咧，其實你俾個台我哋都係咁玩嘅啦。 即係近嚟呢幾隻嘅作品咧，即係可能大家都醖釀咗好耐，有好多唔同嘅編曲版本啦。會唔會即係考慮可能有一啲嘅歌曲整一個可能限定嘅編曲版本出嚟？ 即係俾樂迷去聽下唔同嘅版本嘅編曲咁樣咧？ 哦，反而如果編曲好大分別嘅，反而唔係今隻碟嘅呢幾隻歌。嗯、我哋以前早幾年有一隻叫遠征，遠征我哋其實本來混咗音嗰個版本咧係直情係外國嘅 country 歌嚟啊、嗯！因為我哋啱啱嗰陣時候 喺邊做？ 係啊，我哋啱啱喺美國拍。喂，拍嗰首歌嘅 MV 其實未錄完首歌嘅， 喺 LA 去緊 Vegas 嗰段路， 喺洛杉磯去拉斯維加斯中間個沙漠度拍嘅。咁、我哋揾到即係去嗰啲音樂鋪就買咗嗰啲country 樂器啊， 係 嗰啲 banjo 咁樣， 係 啦。咁我哋就原本咧就遠征係 country 歌嚟嘅。咁其實我自己好鍾意嘅，咁但係好似mix 完出嚟就冇人鍾意嘅，咁所以就 喺個沙漠度就好有 feel 即係你人在美國就哇正啊，一啲公路成揸一個鐘頭都係嗰條直路咁樣，好有嗰種公路嘅playlist 咁樣，點知嚟到香港個石屎森林嘅感覺就 塞車咁樣， 完全係即係咧就猛 啦， 係咁，所以就然後就混音師，反而係混音師幫我原有我哋原有嘅 file 咧，就變咗而家呢一個遠征咯。 嗯，開心嘅咧就係睇到我哋嘅音樂真係好似伴奏住大家每一個人生活入邊嘅一啲故事。 咁 gear 上面咧有冇一啲準備會帶去嘅，即係嗰啲小寶貝啊嗰啲咧拎到去會可以適合即係到時玩嘅歌喺呢個場面度用嘅？ 我諗係最大件事嘅，因為要帶好多套去。 係啊，係啦。你點帶過去啊？ 帶過去， 慢慢逐件搬過去。打鼓永遠都係最咁麻煩嘅，以為平時揸對棍，揸對棍過去就搞掂啦。出 show 你就知道味道啊！ 係，即係因為要逐個唔同嘅 pass 咁樣拎過去， 即係每樣嘢都帶曬過去就慢慢齊。其實鼓又冇得周圍，即係好似啱啱講話好近觀眾啦。唯獨是有一個方法咧，就係 set 多幾套， 然後你行過去啦， 行過去嗰度打，跟住之後行去嗰度打。希望未来有个可以遥控啦， 套鼓行过嚟， 系啦，自己行，我想行嗰边，咁样样，你用个 app 咁样样飞过去， 地板可以喐嗰啲， 系啦系啦，咁样最好，咁样最好。 而家人类不宜飞行，都大家都会可以听到呢首泰台作品啦。咁啊，呢一首嘅歌有冇得都系啦，即系同我哋嘅听众都介绍下呢一首歌啦。嚟到呢一专辑嘅第即系《植物的乐之心》之后，呢一首即系可能先由佢嗰个可能个主题嘅中心思想开始讲起呢一首歌咧。 呢首歌开心啦，亦都系继续同 Wyman 合作啦，去填词啦。咁其实即系点讲啊，苦情歌，我睇过见到有啲字眼 系 啦。咁其实冇嘅，即系我觉得你其实最紧要就系你相信自己，唔好听周边嗰啲闲言咯。即系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嘅，就系有时你追个女仔唔得噶啦，其实最简单唔得噶啦，佢点会配到你啊或者乜？但系其实冇人知道你个世界系点嘅，其实你做唔做到系由你控制噶嘛，有好多嘢。咁其实都系一首有少少苦情歌之余，亦都有少少俾翻又系亦都係勵志情歌嘅 element 擺入去咁樣樣咯， 係啊。咁但係今次呢一首，因為我記得上次《聖物靈樂之心》你介紹嘅時候，都有講過嗰個音樂上面曾經有出現過有弦樂啊，又有一啲電子啲啊、搖滾，即係好多唔同元素。今次呢一首歌又有冇曾經又係出現過好多嘅版本之後去做一個 mix and match 變成而家咁？ 有啊有啊，都想借呢個機會，即係都同公司同事即係道歉，因為我哋直情咧，我哋多啲版本同一版本係可能係混埋音。做埋 master 冇底后期处理，上埋架，然后先攞翻落嚟，再 mix 过，再 master 过，再上架。即系我哋想做嘅系尽量响呢、这个pop 嘅音乐嘅范畴里面，唔好攞翻啲全部啲补救嘅元素啦，尽量唔好自己抄翻自己啦，盡我哋嘅能力去做啲少少新鮮嘢，但係大家都仍然好接受音樂咯。咁我覺得會係聖馬力諾之心嘅慢歌版咯。 嗯， 已經盡咗力㗎啦。即係譬如話其實可以揾我哋成日用開嘅 Nick Wong 一個好叻嘅編曲嘅，同埋我哋 live 嘅琴手咧，再編啲好靚嘅弦樂咁樣。咁佢會幫我哋揾人去錄埋。咁其實好簡單，但係唔得死唔得，一定要自己揾啲好，即係我哋去揾啲好好怪嘅，譬如話係好舊嘅70年代嘅 假弦樂嘅 sample 去試下做嗰個聲，想有啲唔同嘅聲音啊，咁樣即係想向一首，其實如果我哋將呢一首歌抽走曬所有嘢，攞個吉他或者攞個琴去彈嘅話，其實係一首好傳統嘅 pop， 盡量喺嗰個裡面做好多唔同嘅嘢啦。譬如話 Nice 打鼓又打好多啲 shuffle 嘅拍啊，情歌好少有咁樣噶嘛，係咪？ 本身我哋第一次錄好個鼓嘅時候已經行得，跟住要再 再 重新，我哋再諗都係唔得，要再重新再嚟過，已經戰好曬，準備再錄其他嘢啦。跟住之後再唔得，我哋要再試多個版本，所以。都算是 又是做完再做再做， 是 这个虽然即会烦到很多人，但是始终即我们自己的歌就即尽力去做到一少少不同。 同埋我發現呢一首歌同埋上一隻《聖物力樂之心》都有一個我自己發現嘅共通點，我唔知係咪刻意落去，就係嗰個 intro 啊，即係譬如上一隻碟嘅歌，可能佢一入嘅時候係好 sharp 嘅，但係呢兩隻嗰個入咧都係聲效樂器咧係慢慢咁樣 有個演繹去喎， 係啦，呢一個係咪有冇話係特登諗起？不如今次我哋呢隻碟有啲歌都咁樣啊，定係？個 mood 可能 有啊，好多謝你，你連呢啲都聽到啊！直情係開呢個project 嗰陣時候，已經每個個頭砌咗噶啦。 嗯， 即係我即係當然，我哋交一扎歌俾唱片公司，希望佢即係佢哋都會係佢哋揀啦。但係我哋其實心目中希望嗰個排位咧係都係咁排 ，so far 都 OK 嘅。咁變咗唔知啊，感覺上好似揀咗。呢幾啲咁樣嘅 opening 嘅聲音好似，即係我覺得好似 set 咗個 mood， 係 呢一下聲，我覺得俾自己感覺上 set 咗個 mood 咁樣，其實跟住來幾首歌都有個開頭都係 set 咗呢啲咁樣嘅 mood 㗎，係，因為通常你作一首歌，其實交俾隊友又好，交俾公司又好，其實你唔會理個開頭㗎嘛， 嗯， 你會係就咁即係唱嗰首歌，咁到時開頭係最難諗嘅，其實係，所以其實好多我呢排咧睇過一個訪問話咧，而家興咧。好多外国嘅监制咧，佢话剩五成嘅歌咧，佢话索性就唔做开头，一开头最烦啊，吓，同埋即系，但系我觉得我哋夹 band 好多时候要开头嘅，因为我都要弹咗个音乐，咁其实唱歌我觉得好似容易入啲， 系啊， 呢 个 系因为我哋试过有一首歌系冇 intro 咧， 翻开 一系嗰个试过好好关，嗰个就谂到即系呢个好烦咯 ，live 系一个问题咧，咁但系。我今次就即系谂呢样啲声效，一早谂咗嘅，就冇喐过嘅呢啲系。 咁而家有新嘅派头作品，今日再次多谢 DJ，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We'll be right back.

线，冬天坡地更加干脆点，我一起发梦，不需管仲多少的冷战， 贴身升风晒加冕，旧有的束缚借名求变，喧哗作乐天生天让我有我主见，需要买力扮乖，静静最坏，创造新的期待，再创世界新生态，坐实如何吹怪，手中宿醒但一点我坏，如饮爱送作茶宴，即使素食当年，对着世界口念，却为诗的经典破格再发展，看看世界的古怪，不必历史即是歪，构想够大，创新的世界，创新世界新生态，何妨任意来破戒，超绝出世 新旧当中作出融合，有他们最新派台作品，他们是石山鸡，石山派。当然创意上面不多不少，可能都要建基于少少的冲动，少少的不理性。 我国天地超脱生死混浊的人，全然退避，错不分离，跟你一起困在此时，寻求趣味。黎明夜暗露花雪光，但是仍在旁，自在而清朗。闲言独语，习于两旁，如何不安？ 有 Claudia Cole 许东晴的 Irrational。 好多人说呢，做 artist 好像很多都是处女座的，可能他细心啦，难听啲讲就是阉尖啦，都是好事嚟嘅。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到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对未来不确定，是否跟你三千万寸 难道喜欢处女座？点解会话阉尖或者叫做细心观察生活对创意有帮助呢？ 听听骤雨路过了屋檐，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 我觉得创意都是来自生活的。 还满气太可怜，一一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 黑暮雨在弥漫，未破灭了雨伞，仍要去找，不需戒限。 有 Set Wing Lee Suki S 的 Rainy Day 泳利日，讲讲下咧乜嘢创意咧，讲翻好似有啲眉目啦。我谂系生活当中加少少嘅天马行空啦，即系例如乜嘢咧？例如如果我要讲一个开 party 嘅故事，讲人类开 party 其实冇乜创意嘅，但系讲一班神仙开 party 又好似几好玩喎。 常有天使正在叫，受够世间错乱烦扰，天公满山的神怪想见，人类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成诗，加多里山的诚意陪你一片，这天要将将将将将将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满天星神似的宴，随脉搏心跳真正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跳出被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 听到一班天堂上面的 party， 神仙在那里跳舞，哇，好有画面呢。 每天七点看眼变重复， 有 The Hearst 的天堂 100%。 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假装不想出去这房间，早餐照旧鲜奶配上餐， 跟住落翻地面。 疲倦之中所看遍黄昏， 一幅一日的生活。 这个瞬间，三四点出发。心的酒吧叫杯杯酒，要招到天黑透，有几攰都得够，最美好终于发烧，若在这日结束，离别在每日接触， Focus on the little things， cause I can't control just how we move， 如若在这日结束，明日将每日重复， Focus on the little things， and I'm just 工作的地点会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一宗输入个案涉及一名47岁男子，他前日由卡塔尔抵港，7月和8月曾经在印度接种两针的阿斯利康疫苗。其余一宗个案的患者是45岁男子，他今个月13号由德国抵港，在香港东涌福朋喜来登酒店检疫，4月和6月曾经在英国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元朗安宁路嘉林中英文幼稚园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涉及29名学童，年龄介乎2至5岁，其中24人求医，无需入院，全部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他们自上星期五起先后出现咳嗽、流鼻水、喉咙痛和发烧等的病征，幼稚园正是接受医学监察。由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和新冠肺炎相似，幼稚园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停课至少5日。天气方面，在微风下，广东沿岸天气酷热，本港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为元朗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西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初时有几阵的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饼， 又爱又恨啊！我想问你，直老老实实，你开始食紧未？ 我食咗啲啦，我早几日喺公司夜晚咧，咁跟住肚饿嘛，咁我哋有阵时候有 area 就摆啲零食，跟住我系监制 月饼， 喂，有啲月饼我食啊，咁样即系细细旧嗰啲嚟嘅， 即 系 好似 大嚿 企仔咁大嗰啲， 系啦，梗唔系成嚿以前嗰啲咩双黄百灵蓉嗰啲一个人食， 我啲一个人趴个真系， 你一日食一个之后，你唔使食三餐嘅啦，已经系。系啊，咁跟住就有食咯，但系之前冇特别买嘅，屋企如果都冇买，其实我就唔会食噶啦。 哎哟，我每年咧最期待咧系食奶皇嗰一只啊，即系第一奶皇嗰只系几难订噶，第二就真系咧你叮佢三十秒咧不得了，真系我而家我谂下星期啦，我就会开始呢个邪恶嘅旅程噶啦。 肥咯，你咪会 唔好讲啦，肥咪减咯。 我最中意食传统嗰只莲蓉月咯，但系唔要蛋。每次都撩走个蛋黄。 你咁刁转噶？ 因为我唔中意佢又咸又甜，我中意纯甜。 但系莲蓉嗰只咧，其实你唔觉得重点系喺个蛋黄度咩？我因为喺对我嚟讲啊，对我嚟讲，因为当你食到啲莲蓉咁上下咧，其实你个嘴好腻啊。咁、 哦、 然后我就会食埋个黄去咧，即系。balance 翻嗰種味咯，雖然其實都好肥， 都肥啊！就係佢嗰啲哇啲膽固醇，你見到哇咁嗰種油嗰種鹹咧，咁我哋撩走佢就俾我爸媽食噶，我妹食噶，佢中意就要啦。我就淨係食個蓮蓉嗰種甜，咁我唔會食曬成嚿，咁少少地咁樣嗰種甜咧就剛剛好啦。 浪費唔食食啊！你呢啲小朋友就係啊，專挑走個黃俾屋企人食 嘅。 係 啊，就係嗰啲啊，揀雜食嘅小朋友，食月餅都揀雜食， 咪咯。 嗱，咁今日我哋點歌對象就係月餅，究竟你有啲咩説話想同佢講咧？有啲咩歌你想揀俾佢，或者揀俾自己？總之。讲起月饼，你谂起嘅咧，都可以喺网上面啦，我出咗 post 话俾我哋听嘅。咁呢个时候听 我先， 听你嗰先啦。 亲爱嘅月饼，你好啊！我记得自己上年曾经承诺过自己唔再见你嘅，不过人总系犯贱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嘛。更何况是足足一整年呢？当我见到街上面一个个的莲蓉月饼、奶黄月饼、雪糕月饼，我就知道男人的承诺都是不可靠。正所谓这个世界最坏罪名叫太易动情嘛。好多人都叫我不要翻转头，不要黐你那么多，因为会令到我肥啊，会容易食滞，对健康唔好。我知道你都听过唔少呢啲说话噶啦，或者唔多唔少都会令到你灰心同埋难过。尤其近几年大家都将月饼堆满成个屋企唔食，送一盒出去咩？又收翻两盒翻嚟噶喎。原本应该令到大家开心满足的应节佳品，好像慢慢变成大家收到怕的弃置礼物。不过你不用不开心，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健康而已。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地改变自己，有那些纯素版啊、低糖版啊，甚至乎是生酮版添。我深信假以时日，他们都会看到你的努力，重新欣赏你为大家带来的享受。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陈雷的《繁星》给你，即使很多人看好你都好，只要做好自己都总会发光发亮的。吃月饼吃到怕的奔尘上， 友面前提到，亦不会像从前那般坦途。曾经想过活着到底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多了我这么一个。然而是说再见没有勇气，或是我暗里却拼命相信，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让我热情依然未干，成败与否看我是怎么看，从来没标准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让我做我的主角。 有陈磊的繁星啊， 哦，你呢就是要远离他嘛， 我要 人家叫你远离啲健康啲咁样， 呢啲唔叫远离，呢啲叫若即若离啊，即系每一年都要 high 一 high 咁啊，但系 high 完两日就 say bye 噶啦啊 ，OK， 嗱我呢都有远离月饼，但系同你个原因有啲唔同， 系 啊，听下，亲爱嘅月饼你好啊。原来我已经有两三年冇见你，冇食你啦。你有冇挂住我啫？唉，我知道你梗系想回我一句，你以前唔系咁噶。系啊，我以前唔系咁噶。以前我好中意中秋节，一嚟有得早放啦，二嚟夜晚攞正牌，唔使做功课温书，可以去玩。落到公园同啲亲戚食住月饼，去赏月，几个僆仔喺度玩灯笼，咁就一晚啦。到大个，就算同啲朋友过中秋啦，都总会有人准备月饼应下节。所以以往嘅中秋节， 都会有月饼你喺我身边嘅。但系近呢两年到啦，我都冇再庆祝中秋节啦，就变成普通嘅一日咯。可能亦都关工作事啦。只要系星期一至五嘅话，咁有时间都会做嘢，冇乜特别去谂点样要出去赏月啊、玩啊咁啦。而我发现，只要我唔去特别做一啲嘢，所谓应节啦，中秋节仿佛好似冇出现过一样。而因为有中秋，先至会有月饼你噶嘛。咁当我个世界冇咗呢个节日啦，原来你都会一齐冇咗噶。唔知你有冇曾经觉得咧，自己嘅存在太过依赖，太过被动咧？好似你嘅意义系靠其他嘢去为你确立咁样样啊？点都好啦，今年我写得呢一封信俾你，都代表我谂住有啲改变嘅。我打算主动啲啊，将中秋节同埋月饼你带翻入我嘅世界。我特登走咗去买啲月饼，今年同屋企人食噶，谂住享受翻一个好耐冇试过嘅中秋节夜晚。因为我知道有啲嘢咧，你唔去捍卫嘅话，慢慢佢就会消失噶啦。最中意食莲蓉月饼、走蛋黄嘅波城上，明暗里 听过有 Charlie 由黄乐欣的派台歌啊，叫做《灵魂暗夜》。 我都不明白你啦，点解可以早几年吓冇圣诶冇呢个中秋节过？ 冇圣诞节， 你都可以肥成咁嘅，食咁少月饼，咪咯食埋仲得了？ 所以今年会食咧？今年会死啊！今年肥 啊！今年出事啊！ 咁啊，再粗 fit 啲咯，一系 嗱，咁我哋喺网上面咧又见到啲听众留言拣嘅歌啦， 系 其中有一个 message 收到咧，我觉得几有趣。 只歌都拣得几好，我觉得好，我自己好啱心水先啦、啊、 因为佢话佢本身系一个即系、就是、做开 gym 嘅人嚟， 系， 但系每逢去到一啲大时大节，例如圣诞、农历新年、中秋、端午节，总之呢啲节日都会有嘢食咧， 系 佢就会。都要食噶啦， 啊， 系啦，咁啊，所以通常去过完呢啲节日，翻翻健身室咧，系最痛苦嘅，因为完全系你食完之后一定系肥咗啲啦。 食几多啊，减几多系嘛？食几多啊，操几多系嘛？ 系啊，所以佢话诶，今年中秋节佢都会继续秉承呢个自己嘅传统，继续食， 啱啊， 系啊 ，keep the spirit 啊。 所以佢又拣咗呢一首歌，佢觉得都切合自己嘅状况。系陈永谦嘅之前嘅旧嘅作品叫《脂肪葡萄》。 做运动系型系大只，个个看碟看硬过宇宙陨石，落地狱大门用力踢，升天上我架车，为我自己辛苦，咬手瓜分胜负，越肥越好招呼。买车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眉。又问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胀起，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肠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瘦到我叻仔我可以肥。运动做完食住菜，对肺白湿欲导致快乐障碍，就住食自然想顶盖，点解你要我改？带来薄饼芝士加一杯冰可乐，大条士不车牌陪我吃我快乐，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读好书套戏再扬眉，又问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胀起，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层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肥。钱买艇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眉，人民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肚胀起，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肠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职工盟主席黄乃源话，后日召开记者会交代职工盟去向。有报道指，职工盟昨晚举行执委会会议，通过启动解散程序决定，下个月初举行会员大会。黄乃源话，昨晚举行嘅执委会会议属于例行会议，未能透露会议嘅议程。职工盟旗下属会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目前大约有300多名的会员。义务秘书郑清发话，至今冇收到职工盟解散通知，又话即使职工盟解散，对属会运作应该影响不大，因为工会是独立注册。但他话，由于注册的时候申报地址是职工盟会址，如果职工盟解散，工会需要另觅地方安置。另外，政府刊憲在2016年成立的香港輔助教研人員工會已經解散。公告顯示，原先的註冊地址是職工盟油麻地永旺行的會址。

呢张 EP Nature Groove 里边咧收录咗三首歌，再加三首 remix 嘅。听下呢首叫做 Ant Waltz， 亦即系蚂蚁华尔兹啊。香港我都几中意呢只日本电子组合，因为佢哋嗰啲 percussion 系非常之丰富，变化好多嘅。所以你会听到呢一首都一样，咁啊里边加咗一啲贴近好似自然一啲动物啲嘅声音，加埋落去做呢一首 Ant Waltz。第二位又来自澳洲的电子音乐人叫做 Hydraulics， 推出了他第一张个人的专辑叫做 Imposter Syndrome。 里面收录了足足有20首歌，大家都等他出了很久。Hydraulics 其實喺2018年左右啦，佢有一首叫 Pump 啊，開始咧就中意咗佢啲歌嘅，因為聽到佢喺一首歌裏邊所擺落去一啲聲音設計咧，而喺佢呢個第一張嘅專輯裏邊當中咧，有聽緊呢一首叫做 Warita， 意思即係紅火球帝王花咁解，同時都係新南威爾斯州嘅一個州花嚟。咁都係玩開 bass music 嘅佢呢，佢呢張專輯裏面其實都融合咗啲 hip hop 元素，源自於因為佢20歲做 DJ 之前其實都係聽開啲 hip hop 啊 punk rock 嘅作品嘅，所以自己第一張個人專輯當然要將自己鍾意嘅元素放喺裏面呢，佢係 Hydraulics。 跟住啦，出場嘅有嚟自德國嘅電子音樂人，叫做 Virtual Riot。隔咗四年啦，由 The Classic 去到呢一張新推出嘅 Simulation， 出咗一星期左右，裏面有16首歌，帶你經歷一個 Virtual 世界嘅一個旅程。由第一 track 開始叫 Log In 就已經進入咗呢個世界，去到聽緊呢一首，加入8bit元素叫做 Chroma。Simulation 非常推荐你由第一 track 顺序听到尾，在街嗰度搭住车听，有一种好似近排睇嗰套戏 Free 街嘅嗰种感觉。所以几个专辑封面都一样啊，有一个男人企喺条街嗰度，戴上一个好似 AR 镜嘅东西，然后个世界突然之间唔同晒。跟住佢呢張 simulation 之後呢，其實我幾推介你聽返 Virtual Ride 呢，佢四年前嗰張碟嘅叫 The Classics， 你就會發現到即使都係 Bass Music 都好啦，呢幾年之間有啲咩變化，當年一啲流行嘅聲音去到而家又唔同咗啦。剛聽我嚟自佢呢張 simulation 專輯裏面嘅 Chroma。接住呢位叫做 Crank Dead， 嚟自美国嘅电子音乐人，喺八月推出咗一张 EP 嘅五首歌，叫做 Set Robot， 当中有呢一首听紧嘅叫做 Wish You Were Here， 同样都系一个玩 Bass Music 嘅音乐人嚟嘅，就听下佢呢一种点样演绎 Bass Music 里面嘅音乐啦。 一首 dubstep 嘅作品叫 Wish You Were Here。除咗佢呢一张八月推出嘅 EP 之外，都几期待之后佢一个 collab 嘅作品，因为预告过会同 NBA 前球星奥尼尔，即系 DJ Diesel 咧会合作出首歌嘅。咁啊，讲少少 Crank Dad， 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咧谂住做一个运动员，但后屘咧佢就 turn down 咗一个 full scholarship， 谂住去专注做音乐嘅。而佢初期做嘅 remix 已经得到 Skrillex 啊、The Chainsmokers 嘅关注，所以系值得期待嘅。呢首叫做 Space Melody， 嚟自 Alan Walker 嘅 EP Walker Racing League 里面六首歌嘅其中一首之一。呢张 EP 嘅安排头尾有两首纯音乐，好似序曲咁。而中间嘅四首歌都系啲之前佢出过嘅作品，而听紧呢首 Space Melody 都系之前已经推出过。做一个收藏，可以将佢之前嘅作品摆埋一齐咁样啦。不过唔知点解有种感觉系 Alan Walker 近年嘅力度，好似冇当初出嚟嘅时候头几只歌咁犀利，系真嘅。我幾鍾意啱啱嗰首 Space Melody， 係因為近期鍾意聽一啲歌都係去幻想緊個宇宙啊、未來啊等等。而你會發現其實每個年代嘅人都係一樣。而之後出場呢位朋友都係。 Future House 嘅代表咧，隔咗三年之後，繼 Future 呢張專輯再推出一張新碟，叫做 Forever， 佢係 Don Diablo。有張21首嘅大碟啊，上星期推出啊。而當中聽緊呢一首係成張專輯嘅最尾，叫做 Race Welcome to Hexagonia。Hexagonia 即係都係好似佢自己個 label 個名字一樣。如果你鍾意佢一啲 future house 嘅作品，不妨留意佢自己 record label 裏面其他 artist 嘅歌可以。佢同人係一個不斷想像緊未來啦，用一啲聲音同歌去帶你去進入嗰個世界。佢嘅名字叫做 Don Diablo。